三十七首，你不会激情我心。你不会激情我心，你不会伤痛我生命，你不会救赎了我，为我钉在十字架，激情我。主耶稣。